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听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对于肠道健康有好处的一些个食品和营养品啊，在市面上是特别火。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对您的肠道健康非常有益的一个产品组合，多补达膳食纤维。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多补达膳食纤维的销售总监简丽娟，简女士。简女士您好。 大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觉得您今天来特别合适，因为我们北广购物啊老是给咱们听众朋友推荐一些个特别好吃的有营养健康的一些个食材。今天您这档节目呢，为大家推荐这个多补达的膳食纤维，也帮助大家来调节调节肠胃。 说到这个膳食纤维的话，其实大家都有接触过，因为咱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呢，每天都会摄取一定量的这个膳食纤维。 嗯， 像咱们吃的这个蔬菜、水果、豆制品、五谷杂粮当中呢，都含有这个膳食纤维。但是啊，由于现在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的一个改变，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就会导致咱们很多的这个肠道疾病，发生了。 比如说呢？ 比如说，哎呀，像肠癌呀、心血管疾病，像肥胖啊，这些比例都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像中老年人的这个患病比例呢，已经达到了33%了。 心血管疾病怎么会跟肠道有关系呢？ 啊，就是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是跟咱们吃的这个食物过于油腻啊，油脂摄入量过多，那么就会堵塞咱们的这个肠壁，就会导致咱们这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几率增加了。 那原因是不是就因为缺少膳食纤维？ 哎，是的啊，我们都知道大肠的食物是食物残渣的储存的地方，咱们这体内的毒素如果不及时的代谢出去的话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储就会增加与这个肠壁接触的时间，那么肠壁上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它就会分解这些垃圾毒素，会产生一些这个致癌物。那么如果我们体内的这个膳食纤维能够吃的足够多的话呢，咱们体内的这个毒素呢及时的代谢出来，减少这个垃圾毒素与这个肠壁接触的时间，从而就减少了咱们这个患病的一个几率了。 那今天我们一直在说膳食纤维哈，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食物当中不能够提取膳食纤维吗？ 咱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呢，每天能够摄入到这个膳食纤维呢大概是11克。 11克 啊，对 啊。那我们每人每天需要多少克？ 咱们每天需要这个膳食纤维呢是25到35克，才能满足你这个日常的正常的这个肠道的一个需求量。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多补达膳食纤维。咱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组合能不能满足大家日常的需求？组合是什么？价格是多少？好不好？ 咱们这个多补达膳食纤维呢是5克一条，前面也说了，咱们每天所需要的膳食纤维呢是25到35克，但是咱们2007年做的这个调查呢，就是北京居民每天的这个膳食纤维摄入量呢只有11克，那么其实每天咱们都缺了将近10到20克左右。那么多补达膳食纤维呢是5克一条的这个膳食纤维，你每天只需要3袋的这个多补达膳食纤维，就能满足你这个食物当中摄取不足的那一部分了。今天的组合的话呢，我们是3盒这个膳食纤维，另外赠送3盒的多补达益生菌，市场价格呢是742元一个套餐。今天的这个北广购的这个价格呢是598元一个套餐， 市场价值是742。那今天北广价格是598元。好，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咱们接着来说啊，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多补达膳食纤维啊。我们说现在呢，很多东西都特别的流行，尤其是对于肠道健康、美容养颜、帮您塑形的一些个产品，比如说像日本的酵素啊，比如说像益生菌，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 膳食 纤 维 哈。我们说人在一天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啊，要补充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才能够保证肠道内正常的一个运转。 对。 但是刚才呢，简女士也说，零七年的一个数据统计，北京地区每天也就是摄入11克， 应该是远远不足每天这个量，所以我们就需要补充膳食纤维，让自己的肠道运转起来，就好像一部机器一样哈，你再给它加满油，它才能很好的运转，帮你的身体调节到一个健康平衡的一个状态哈。那如果说体内的垃圾积攒过多啊，不及时的排出去，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什么？比如说皮肤颜色会发 暗，特别是咱们这个脸颊两边这个色素容易堆积， 还有就是长痘， 长痘 啊， 特别是容易这个脂肪的这个分泌不出来，那就会长很多的这个痘痘， 长痘痘啊，所以这个都是表象， 表象，还有像便秘啊，经常那个打嗝呀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个膳食纤维缺乏的一个症状。其实咱们每天很多的这个周围的人群都有这些情况。 多补达的膳食纤维组合一共是三盒加三盒， 对， 三盒膳食纤维再加上三盒益生菌是吧？这两个是搭配使用效果更好。 是的，多补达这个膳食纤维呢，跟这个益生菌前面也说了，都是调理咱们肠道的。所以说我们是建议你膳食纤维跟这个益生菌呢是搭配着一起吃，膳食纤维帮助你去排除你体内的垃圾毒素，那么益生菌的话呢，再去改善你的这个肠道环境。所以两个搭配着一起吃， 都是多补达的产品。 对，都是咱们多、 市场价值是多少钱？ 742元。 那今天我们北广的价格是多少钱？ 598元，三盒多补达膳食纤维以及三盒这个多补达益生菌。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市面上的膳食纤维也有挺多的，那多补达的膳食纤维跟其他的膳食纤维相比较而言，你们的产品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这个膳食纤维呢，选用的是日本松谷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咱们的这个膳食纤维都是从这个果蔬当中提取出来的，无添加任何的香精香料，以及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致泻的成分。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了专利号的100%以果蔬为来源的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咱们的这个组合呢是三盒多补达膳食纤维再赠送三盒多补达益生菌，市面的这个柜台价呢是742元一个套餐。那么今天给这个北广购的听众们的一个优惠价呢，是一个套餐只需要598元，你就能买到这个多补达三盒多成人型膳食纤维以及这个三盒的多补达益生菌了。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不仅要外表要好，里子也要好，比如说肠道健康就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就是能够有效的帮助调节您肠道健康，维护您肠道健康的多补达的膳食纤维哈。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价格是598元，我们推荐的多补达膳食纤维是三盒多补达膳食纤维，再送出三盒多补达的益生菌。刚才简女士说，人一天是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而北京地区呢是远远低于这个。我们平均的摄入量，根据2007年的数据显示是11克左右， 11克， 差了一倍还要多哈。 对。 那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这种患直肠癌的这个几率直线上升，而且就是我们搜狐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就是在一线城市，像咱们这个北京啊、上海这些一线城市，患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发病率呢，已经在这个癌症里面已经窜上第二位了。 第二位。 对。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而且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更应该注意这个肠道问题。一个是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活动量减少，其次的话呢，咱们体内的一些这个器官呢在衰竭，那么它的这个消化吸收的这个功能就降低了，那么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其实就有一个这个便秘的一个问题存在。我这里有一个调查显示，就是说咱们中老年人患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病率呢是33%，那么患直肠癌、结肠癌的这个比例呢，在中老年人里面已经达到了67%，所以说这个数据其实很吓人。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建议啊，除了要多运动、多饮食、多摄入这个膳食纤维以外，我们还可以额外的来补充咱们这个多补达膳食纤维。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中老年人也确实比较适合这个产品呢？因为我们从这个直观的量来说哈，刚才说。正常是25到30克一天的膳食纤维，你这样的肠道才能够正常的去蠕动，才能够帮助你肠道里边的这个垃圾给排出去啊， 及时的代谢出来。 但是你说100克的蔬菜水果是1到2克，如果我们吃蔬菜水果的话，一天要1000克以上，比如2斤的蔬菜跟水果一个人， 3到4斤了， 可能胃受不了。 对，尤其是 老年人胃受不了。 老年人来说， 为了补充膳食纤维，您像您的胃坏了，这得不偿失。 对 啊，所以为什么今天这款产品呢比较适合您不用吃那么 多 的 水果 跟蔬菜？ 水果 啊，每天您补充一袋是5克。 对，那其实中老年人每天补充这个3条的这个多普达膳食纤维，就能满足他一天的这个食物当中摄取不够的那一部分了。 嗯， 而且不仅仅这个膳食纤维对他的肠道有帮助，其实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有这个心血管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得通过补充膳食纤维得到这个缓解。 嗯，那这个膳食纤维它的原材料本身是 咱们选用的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的呢是经过了日本的这个特定保健用食品蔬菜的认证。 嗯 再者的话，咱们这个膳食纤维呢也经过了这个美国 FDA 的这个食品的认证。我们都知道美国 FDA 呢是全球的这个最高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机构。 嗯， 只要是经过了这个机构的这个认证的这个食品药品化妆品呢，咱们都可以放心的去食用，能保证这个产品的一个安全性以及它的这个有效性。 那就是你们这个产品的原材料是经过 美 国 FDA 的 认 证，把这原材料采购回来，然后多普达又做成了这么一个多普达膳食纤维这么一个产品， 嗯， 是吧？再说一下产品的组合跟价格。嗯， 咱们的这个组合呢是3盒多普达的膳食纤维， 嗯， 另外再赠送这个3盒的多普达益生菌。 嗯， 柜台的销售价呢是742元一个套餐，今天给这个北广购的听众朋友们呢带来优惠。只需要598元，你就能买到这个一个套餐的组合。 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说多普达的膳食纤维要跟多普达的 益生 菌来配 合 使用，这样1+1的效果是大于二啊。怎么一个配合使用方法？ 我们说了这个3盒的这个多普达呢其实够你1个月的量。那么你在前10天的时候呢，你每天的摄取这个膳食纤维，帮助你先把你前期体内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代谢出来。 嗯， 那么在第11天开始，在这个吃膳食纤维的这个基础上呢，你可以把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加在咱们的这个冲调的这个水当中了。这个益生菌呢，其实现在大家都会注重去吃一些像这个酸奶啊，益生菌饮料的这个食物。为什么就是咱们会特别想去吃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含的这个益生菌呢，可以去改善咱们的这个肠道环境。那么我们额外的来补充这个多普达的这个益生菌呢，也可以起到相同的效果。并且咱们这个多普达的这个益生菌里面呢，每一袋的含菌量是50亿的这个活菌数。 嗯， 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那个酸奶，还有包括这个乳酸菌饮料，我们都知道要放在这个柜台上。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冰柜上？就要保证这个菌是活的， 活性菌啊， 活性菌。 嗯， 那么咱们多普达的这个益生菌的话呢，它直接在你这个常温保存下呢，也能保证这个菌的一个活菌数，每一条是大于等于这个50亿的这个活菌。而且我们选用的这个益生菌呢，是丹麦科汉森进口的 BB-12 益生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也是经过了美国 FDA 以及这个欧洲食品安全委员会QPS 的认证啊，也获得了中国卫生部新资源的认证。2011年被中国卫生部批准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就想婴幼儿都可以吃，那咱们这个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都是没问题的。并且全球有54个国家和地区呢，约5亿人口都在使用这个丹麦克汉森的这个产品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文献呢，也证实着这个 BB-12 益生菌呢，对人体的肠道健康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多普达的膳食纤维呢，先帮你清理战场啊，把这个环境给你清理好了，然后多普达的益生菌呢，再进驻你的体内，帮你再把 这个肠道环境， 哎，再把这个把你高墙呢给你建筑起来啊， 嗯， 这样的话就2个产品加在一起，就能够有效的维护您的肠道健康了。 哎，对， 3盒多普达的膳食纤维，再加上3盒多普达的益生菌，今天就是我们为您推荐的产品，市场价值是 742 啊。那今天我们北广价格呢只要598 元。 好了，好的产品呢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电话呢400-015-5151，400-015-5151。您的肠道健康啊，就从多普达膳食纤维和多普达的益生菌开始保养吧。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开播半年了，共迎2015年盛夏消费季，即日起至2015年7月25日，凡首次拨打4000015551订购的听众，即送30元北广购物等值积分，老客户再次订购商品，均可享受每单立减18元，还等什么？快打电话订购吧，40000155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先说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可能挺恐怖的啊，当然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听完啊。中国肿瘤登记中心啊，最近发布了一个2012啊，也就是3年前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啊，对全国24个省的8500万人进行了一个资料统计，说中国呀每年新发肿瘤312万例，死亡超过200万。那么其中呢，肺癌已经取代了肝癌啊，根据这个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来看。肺癌已经上升到了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第一位啊。再来说一组数据，依然非常的恐怖。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国家卫生计生委，说目前啊中国癌症的这个肺癌啊发病率与每年26.9%的速度增长啊。说近10年来呢，每10到15年肺癌患病人数就会增加一倍。那么中国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肺癌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上升了465%啊。这一组恐怖的数据，那说大家你究竟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习惯，以及我们的空气质量，还有我们的生活环境，确实让我们某些疾病出现了高发哈。我们可能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怎么样改变自己自身身边的环境？非常重要，让我们保持一个自身身边环境的一个健康和安全。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德国品牌不用换滤芯的空气净化器，不仅净化效果好，同时价格还实惠。今天请到的是德国品牌欧格斯的市场经理严燕。 那其实今天我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也一直在跟我朋友推荐，如果要买空气净化器，你要选择的是这种静电除尘的空气净化器。 静电除尘空气净化器， 对、 啊、 为什么？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空气净化器，你可能会看到，你自己也会知道，第一件事你要检查它有几层的滤网。 对， 但是呢这个滤网呢你要记得你要更换哦。如果你家中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空气净化器，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换过你的滤网了？这个滤网呢，它是最长只能到6个月，6个月之后，它所有的东西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而且还可能会给你造成二次污染。 嗯， 因为这个东西它里面的这些细菌它没有真正的杀死。那我们今天带给你的静电除尘空气净化器，它所采用的原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集成片上面是带着负离子的。 嗯， 它通过散发这个静电，然后到空气当中，使我们的这些粉尘细菌沾染上这个正电子之后，然后通过正负相吸的方式把它吸附到我们的这个集成片上。 嗯， 那么而且呢它还有，因为它是通电的嘛，静电的嘛，它这个静电本身已经杀除掉这些病菌，已经杀死了，但是它当然还是会附着了很多的一些脏的东西在这个集成片上。 嗯， 那么到了需要清洗的时候，首先我们会有一个亮灯的一个提示，它有个红灯， 红灯一亮说明你要清洗了。 对， 我总结一下哈，刚刚根据这个爷爷您所说的，就是这是一款不需要更换滤芯的空气净化器。 对 啊， 你想想多省钱。 一款不需要更换滤芯的空气净化器确实特别适合我们很多人啊。一，你换滤芯的话，滤芯价格不菲，另外你可能会忘记换滤芯，那么这段时间里边你的空气净化器可能就不是空气净化器了，反而成为了一个空气污染发生器，因为里边有很多的病菌。 是 啊，那今天这款产品市场价值是多少钱？ 2980元。 2980元，那么北广价多少钱？ 今天北广价是1280元。 1280元，我没听错， 是 好吧，将近于就不到4折啊， 对， 差不多三折三四折的样子哈。 还不止，我今天还有一个好礼要送给大家。 什么好礼？ 这个东西呢是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是一款我们的便携式的空气净化器，同样是来自我们德国欧格斯的品牌。 这是买刚才所说的这个不用换滤芯的空气净化器，送一台便携式的 空气净化器。 对，这款便携式呢，我推荐大家可以在车上使用，也可以到办公室，你插上 USB 在办公室使用。那说实在话，我们每一天待的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家里面，一个办公室。那么这两个地方把你空气都给你干净了，那你真的是一个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健康环境里了。 对，我觉得不仅是这两个地方，从家到办公室你还得坐车哈，而这个东西还可以放你的私家车上， 没问题， 因为它是用 USB 来通电的哈。 是。 两款空气净化器加一起，主品加赠品哈， 是 赠品价格多少钱？ 赠品价格也要399， 399元哈，加一起算了一下是3379。今天北广价格只要1280元，三折多的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哈。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欧格斯空气净化器，主品呢是不用更换滤芯的空气净化器，也是专业级的静电空气净化器哈。这个效果怎么样？我想知道效果怎么样，因为我们不管换不换滤芯哈。 是。 效果如何？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呢，首先我们是有一个保证的，就是你拿回家呢，你用一个月之后，你如果发现那个集成片上它是很干净的话，它没有脏灰的话，那么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退的。这一点我们厂家，我作为欧格斯的厂家，我是直接给大家这个承诺的。 你说的是哪个有没有灰尘？因为北京的这个甭说一个月哈，咱把窗户开一小时，马上你这屋里边就落灰了。 那个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那个集成片上它所集中的，它不单单是灰尘，还有很多的细菌，所以你会明显感觉到它跟你们家中的家具上的灰是很不同的，是脏脏的黑色的那种黄的。你想想今天那一层东西，如果不是我们的集成片，不是我们的空气净化器帮你吸收了， 你就吸到你的肺里， 全部在你的肺里面，很恐怖。而且你的肺是没有办法拿出来洗的，你只能但我们今天这个东西是可以拿出来洗的。 就是说它亮红灯了，你就可以把这个集成片拿出来进行清洗。怎么清洗？简单擦拭就可以是吗？ 对，你可以用清水，如果是比较真的比较脏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清水先冲一下，再用一块抹布把它擦干净， 擦拭。 对，它要完全干了才能够装进去。当然你没干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也不会正常的运作的。 好，林，刚才我们说啊，这款机器你通过目测啊，放一段时间，它里边的滤芯会变得很黑啊，但是滤芯不用更换，你拿出来清洗擦拭，它就可以重复的使用了。 没问题。 但是大洋在这需要的是，我们北广购物听众需要的是真正的数据 啊， 就是数据能不能解释它的吸附率、除菌率究竟有多高啊？ 好的，这个我们有一组我们这个分析检测报告是由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提供的。那它呢是通过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反复做了多次的实验。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这一台静电除尘的空气净化器对于空气当中的 PM2.5 的杀除率是高达87.7%的。那对于细菌的杀除率是高达99.97%的。 对于空气当中细菌的杀除率非常高，这个是哪儿做的？哪儿做的？ 这是广东省微生物的检测中心做出的一份检测报告。 广东省微生物检测中心， 没错 啊。 对，那这份报告是非常权威的，因为基本上每个地方它的空气净化器都会就是去采用到用这样的微生物的检测来方式提供到最专业的报告。而这呢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当时我们办公室发生了一件特别让我惊奇的事情。 你们当时发生什么事 儿？就是当时呢，我老板的房间里面，然后有一碗饭忘记倒了，就不是特意做实验，就是忘记了。然后呢，过了两天之后，周六周日，然后周一去上班的时候，那碗饭竟然没有馊，没有坏。对，我们当时就说这杀菌率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 是它这个空气净化器，就是这台，就是我们今天推荐这款， 对， 空气净化器一直在开， 一直在开，对。 所以你们当时就想，哎，这个空气净化器，这个饭怎么会不馊呢？ 对， 一定是把空气当中的细菌都消除了。 对，真的是看完那一次以后，我们就觉得这么有用，所以我们现在办公室每一个人自己家里面有一台。对。 好了，这就是我们刚才为大家推荐的哈，这个欧格斯的专业级静电空气净化器，不管是通过我们的目测，还是通过数据，还是说通过检验他们办公室的那么一个小例子啊，其实都是可以说明它对空气当中的 PM2.5 的去除率，对空气当中尤其是对细菌的这个去除率非常的高，还有就是它不用更换滤芯，这是这款机器我觉得最牛的地方哈。市场上的空气净化器种类非常的多哈，让您不知道该选哪一款哈。 是， 你要挑空气滤芯的话，相信几万块钱的也都有啊，强调这个滤芯那个滤芯，但是这些个滤芯你都是要进行更换的。 对， 那么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是不需要更换滤芯的欧格斯专业级静电空气净化器啊，也是来自于德国的技术， 同时这款机器经过相关报告的检测，对空气当中的细菌的去除率还有 PM2.5 的去除率都非常的高哈，您可以进行放心的使用。市场价值这款机器是2980元啊，今天我们北广购物价格只要1280元， 不要忘记还有赠品呢。我们今天价值399元，便携式，您可以在家中，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可以在车上插上 USB 就能够使用到的空气净化器，随时让您带到。 空气净化器这个是可以放在家里边，可以放在车里边，因为它是 USB 的通电口。您在很多这个条件之下都可以使用，比如你插在单位的电脑上，或者你在车里边就有 USB 的口嘛，可以直接进行使用。赠品市场价值也是要399元， 没错。 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是3379，我们北广价只要1280元。在北京真的需要一台好的空气净化器。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大洋为您推荐的欧格斯专业级静电空气净化器。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国品牌欧格斯的刘妍妍。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我们德国品牌专业级的静电除尘空气净化器。那这一款空气净化器呢，我们是严格的执行国家三包，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的免费保修。而且呢，我们承诺如果大家拿回家以后1个月之内看到把那个我们的集成片取下来之后，发现上面没有灰尘，没有细菌，那么你可以免费的找到厂家找我们来更换，免费的退。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空气净化器以外，我们还要送一台的是价值399元的便携式的空气净化器，这一台也是同样的享受国家三包。 新广播买东西，请放心。 我是陈立新，来自北京东来。 我是五常市龙凤山镇负责人刘伟华。 小新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欧格斯的品牌经理刘妍妍。 我是海燕堂市场部经理杨胜。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五常银乐朝燕租香红阳有机。 我是德亚牛奶的品牌经理王伟洲。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我是大洋。我们从不承诺最低的价格，但我们承诺用心去挑选最优质的产品。北广购，放心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这里是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春暖花开，我们希望天气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生活的环境呢越来越好。可是事实证明，我们生活的环境没有原来好。以后会怎样？真的只能看相关部门和我们全民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的蓝天回来，让我们的空气更好一些哈。空气不好已经是造成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疾病的高发， 对，像是我们很多呼吸道的疾病，现在看到现在很多得哮喘啊、肺气肿、肺心病、慢性支气管炎的人是明显比以前要多了，包括像肺部的最大的疾病肺癌，现在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癌症人数就是在肺癌患者上，所以说实在话，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我内心都觉得特别的纠结。 所以说这个空气质量啊，你不要小看它，它是一个全民的一个问题啊。 是，对， 现在的空气质量是这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不改变自己身边的一些个小环境呢？ 对， 家里面就需要有一台空气净化器。 是没错。那其实说除了这个甲醛的问题以外，很多人家中有养宠物，但是很多人又养宠物，但是又有人对这个宠物的毛发过敏。 不仅是毛发 啊， 你说养宠物，你知道最可怕是什么？养宠物是这个宠物的粪便，宠物粪便放在笼子里面，你觉得它只要排在笼子里面就没问题？我告诉你，宠物的粪便排在笼子里面去，只要你不及时的清理，它就会在空气当中迅速的产生各种各样的细菌跟病毒。 对，很危险，其实对家人的是非常伤害的。那包括到我们像家人，有的时候可能父亲、老公喜欢抽烟， 吸烟， 对，二手烟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家庭的一个伤害。所以包括到像我们现在说啊，可能说这个比较容易啊，到了春天容易起霉这个问题。我们的机器它其实也可以达到一个除霉的效果， 起霉啊，就东西发霉是吧？ 对，东西发 霉 了，霉菌 啊， 对，就是对于这些细菌的话，空气净化器都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帮到你的一个效果。那包括到像我们说到春天，我最讨厌的一个东西就是花粉， 花粉， 因为我有花粉过敏的问题。 这个北京啊，一般到这个季节，马上就会这个，你看空气当中飘着各种这个杨絮啊， 太难受了， 有这个杨树花、杨絮。那个东西啊，一旦进到你的眼睛里边，我跟你说，哎呀，扎死了，这个难受死了哈。 了，你呼吸到嗓子里面去至少一两分钟的时间你会非常非常难受、 啊、 所以经常你会到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戴着口罩、 啊、 尤其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戴着口罩、嗯、空气全都是那个阳絮， 是 家里面也会飘进去，如果你家里没有纱窗的话满屋都是、啊、 太难受了，你说我在家难道还要戴口罩吗，多难受呀、 嗯、 对, 对， 说实的话外面的空气怎么样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起码我家里面我的爱人我的所有的我亲爱的人住在的家里面、 嗯、 我希望给提供到的是一个最干净的空气。 好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就是一款、嗯欧格斯专业级的静电空气净化器。 对， 这款机器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不用换滤芯，不用换滤芯哈， 是 啊，这个它用静电的方式这个把空气当中的这些个杂质通过静电把它沉着在这个内芯上， 对， 内芯上， 集成片上， 集成片上啊，然后我们一段时间来清洗一次就可以了， 没问题， 它通电的。 嗯， 好处有两个，一个是它体积小， 对， 因为里边不需要有这个滤芯，我们需要这个一般的空气它有滤芯的非常大的一块， 哎、对， 啊， 是， 你是越是净化效果好的，你的滤芯面积越大， 越厚， 越厚啊， 嗯、 越大，跟一个大扇面一样，往家里一摆。我说了，北京的房价那么贵，一平米好几万块钱，你放一个空气净化器占了一平米的地方，你说你心不心疼？ 嗯， 这款空气净化器。它不占地儿，它是一个圆柱形的，圆柱形的空调净化器。 对，其实特别、啊、特别特别小巧，说实在话，放在家哪个地方，我真的是觉得不占地儿。 对，你放在角落里面都可以啊， 对， 非常棒哈。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一款的原因是它还很省电，它全天24小时开机只需要0.3度电、 嗯， 为什么呢？因为像普通的那一些空气净化器，它通过层层滤网的方式，它就需要它的发电机要用到比较大的功率， 嗯、 把这个风抽进去，然后才能够通过那么多层。的滤网，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用到静电除尘，它只是一个吸附和杀菌，那么这个呢它没有层层的一个那个，所以它的电机它相对来说它的瓦数就比较少、 哦、 对， 那第三个优点又出来就是噪音小， 对， 因为既然你不要那么大的风量往外推哈、 嗯、 它的噪音一定没有那么大， 对，我用过另外一个牌子，我不说那个牌子啊，我不想打击他们、 嗯、 但是确实那个牌子是一个很有名，但是声音好大呀，我在家里面一开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家，我就说算了我出门的时候再开一开吧、 啊、对 对，但这一款声音特别小，只低于30分贝的。对， 省电不占地儿，声音小。 对 啊，除了这些，其实我们最看重一款空气净化器还是它的效果。 是， 这款效果非常好。 嗯， 首先从刚才妍妍说， 嗯， 从你目视的感觉哈、啊， 对， 你过一段时间你会看它的里边的这个滤网、 嗯， 内心里边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杂质哈、啊。 对， 这个杂质不是我们普通的灰尘，而是这个真的是空气当中的脏东西， 细菌。 你清洗一下，你就会发现了。清洗很简单，拿水一冲，然后呢，或者是用这个抹布再擦一下就可以了哈、啊 嗯。 这是从目视的效果上来看。第二个，从专业的检测机构的效果来看， 微生物的检测中心， 微生物检测中心的一个检测报告，它对空气当中 PM2.5 的去除率是达到87.7% 的， 87.7%，那么对空气当中细菌的去除率更高， 对，达到99.97%了， 99.97%、 嗯嗯、 啊，所以说这样取得一个专业检测报告的空气净化器，不用换滤芯。您还在等什么呢哈？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市场价值2980元，今天只要1280元。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会送出一台市场价值399元的便携式空气净化器。再说一下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今天我为大家推出的能够改善您身边的室内的空气质量的一个产品，就是欧格斯专业级静电空气净化器，市场价值2980元，今天只要1280元，不用更换滤芯啊，用静电的方式去除空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专业的检测报告显示，它对污染物的这个去除率非常的高，99.97%，对于细菌的去除率哈。 身边的环境真的非常重要哈。我们说这个空气如果有污染，它是无孔不入的。 对， 嗯， 你根本是躲也躲不了，避也避不了，我们不可能说不呼吸。所以说，说实在话，你以前很多说什么食物的一些健康问题，我觉得我不吃那个食物就好了。但是空气这个是没完全没办法的， 难不呼吸嘛哈。 对， 而且室内室外也一样。 是，说到这个，我想说一个正向一点点的，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说长寿村，我们永远听到的是长寿村，没有长寿城市，没有长寿镇。没有长寿小区、 啊、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地方呢，它的空气质量比较好，永远村子当中，因为它可能没有很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很多的汽车尾气，包括可能它相对来说它，所以它的那个 PM2.5 雾霾的情况也比较少一点、 嗯、 所以包括我们看到很多一些疗养院，它都是建在海边，建在森林，这样空气非常清新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过去住一段时间觉得哎，确实我的身体好了、 嗯、 就是因为空气环境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天天去度假，天天去疗养，我可能没有办法我搬离城市，我还要在城市当中生活、 嗯、 那其实今天空气净化器就可以帮到你、 嗯、 我没有办法搬离，但是我可以把我家中的空气改善 啊。好，这样的一款欧格斯专业级静电空气净化器推荐给大家。同时今天如果您选择这款产品，还会送出一个市场价值399元的便携式空气净化器。 没错， 说一下这个便携式的空气净化器，它的净化效果怎么样？ 其实我挺喜欢它的，因为像大家其实现在每一天待的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办公室，一个就是您的家中。 嗯， 那现在家中有我们的空气净化静电除尘空气净化器，对、 啊， 帮您来解决了。那很多人说办公室怎么办呢？今天很贴心， 嗯， 这一款非常小巧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便携式的空气净化器是用 USB 的，你可以带到办公室去插在你的电脑上。 嗯， 我现在每一天在做的就是把它打开。 嗯， 我觉得确实我感觉到我自己整个人的状态是好了很多，因为空气清新了之后，说实在话，我的工作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了。 嗯、那今天这款赠品呢，说实话，它的使用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对，特别的简单、嗯，基本上就一键式的操作，那上面有一个按钮键，你打开就可以来帮你的空气 净化了。我是觉得这款机器其实放到车里面更好。 嗯啊，是你比较常开车的人， 放在私家车里面更好、 嗯， 当然放在办公室也可以啊。 嗯、 还有一些是它比较适合一些小环境的空气净化、 啊，是， 比如说卫生间里。 啊， 我觉得非常适合啊，比如说你把大的机器呢放在你的客厅里边或者卧室里边、 嗯， 但这款机器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卫生间里面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 对、 啊， 而且大家很喜欢在里面抽烟。 对，你把这一款小的东西放到卫生间里边、啊， 是 放到卫生间里面就可以了，便携又方便的一款小巧的移动式的空气净化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哈、啊，不要钱啊，今天主品是1280元，您就可以买到市场价值2980元的欧格斯专业级空气净化器。北广购物呢，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啊，两样产品加起来市场价值3000多块钱，今天只要1280元。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产品推荐给您了，非常优惠的一款产品，性价比非常高，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开播半年了，共迎2015年盛夏消费季，即日起至2015年7月25日，凡首次拨打400-015-5151订购的听众，即送30元北广购物等值积分，老客户再次订购商品，均可享受每单立减18元，还等什么？快打电话订购吧，400-015-5151。 利国无法则不利，法法无守则不正，言律不言则无成，明法不明则无威，立法严明依法治国。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你想创业吗？ 我想开店。 那他算吗？ 互联网创业那不都靠忽悠吗？ 不靠谱。 年轻就是本钱，我要创业。 你想创业吗？ 我做喜欢的，干嘛要创业？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首档实体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还原创与投首次交锋场景，金融专家点评指引全民实体创业。8月20日，《投其所好》官方微博及微信全网首播，敬请关注。北京数字广播、众筹天地联合出品，节目详询8501-3087。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